准。 新丫头为的是哪一个？ 为的是我亲病好离了身。 你母有病，你把她打；为妻有病，你把鸭蛋来熏。 我的母亲我爱她，爱不着我亲你那李桂珍。 你言说你的母亲你爱大，爱不着为妻我的身。我问问你呀、啊，是先有妻来还是先有母啊？ 我先有媳妇后有娘亲。 你言说先有妻来后有母，我就问问强人，你的身打何处来？你是怎？ 我可别说是我妈生的，我怕她不爱听，你知道吗？媳妇儿，我是我爸爸生的，我有证人，生我的时候我妈在场，一直看着来着。你不信，问咱妈去。 你好糊涂啊！送出江，那个小王强啊，手托鲤鱼回家，转他母吃吧，病好离床，二十四孝头一孝，留下了美名啊，万古扬。 嗨， 我的父啊，你怎么不谢古人和前辈？好不该在堂上你就拷打咱的娘。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是要跟我比古啊。我告诉你啊，我肚子里玩意儿可多了，你听着。你说比古来，咱就比古来。有一位古人细说吉祥，昔日里有个小寒心，九里山前火埋娘。九里山前火埋母，到后来他做了寒气王。我今天要把那母亲打，到后来我得做皇上。我要登基做了爹，狗剩的娘啊，你就要凤冠下配一条堂堂端端正正大大方方，你就是正宫娘娘哎哎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说了千千万，良言难劝这迷心人，急得跪真我无助娇儿哭连声，心生一计，有有有，我何不假意摔子劝夫君回身莫忘我那亲生有话对儿女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娘怀儿六个月压死病人，娘怀儿七个月腰酸腿软，娘怀儿八个月日夜担心，娘怀儿九个月重活都不敢操作，十个月我的小脚儿啊就要临盆，好不容易怀儿啊十月一满，做娘的她好意思重病缠身，与阎君如歌中一张纸啊我的儿凶多吉少啊，娘的命啊难存啊我那好不明白的冤家呀。 好好说，你瞧给孩子吓的，你说媳妇儿，你这大道理我都懂，是不是？那我妈怀我她也不容易啊，高处有东西不敢告去，说怕把我给抻长了，那地下有东西不敢捡去，说怕把我给硌了，是不是？您净说您不容易了，那孩子也够苦的，这十个月在那小黑窝里头连个阳光都见不着，是不是？都够苦的。你说着其实你我要是跟你讲这道理我能是三天。哎这怎么尿了？哎呀哎尿了。 哎 臭小子。 哎呀 你放着慢点。 我也说不尽昨日间千般苦，再说说抚养儿三年之恩，儿你尿湿娘我干，屎尿都不嫌啊欢喜勤，我的儿你左边尿湿娘我右边倒，儿你右边尿湿娘把你拖在前心，娇儿不眠你的娘不敢睡，我的儿你若啼哭你的娘伤心，娇儿有病你的娘心乱，每日里东奔西走算卦问卜去求神，恨不能够替儿女把病患健康熬药，就费尽了苦心，孩儿你的病好你的娘高兴，满斗分享血身灵，娇儿玩耍娇儿说话娇儿行走娇儿做人，一岁两岁在你娘怀抱，儿你三岁四岁不理你的娘身，五岁六岁贪玩耍，七岁八岁念诗文进那、无非是老来少做七品，我本当拉扯儿女成人长大，我可怕的是你长大成了人家大母亲，那世界儿女长得翅膀子硬，只认娇妻不认娘亲，你的妻叫你你笑满面，你的娘叫你你把脸沉，常言道老猫就在房上睡，一辈人传授一辈人，忤逆父生下忤逆子，忤逆种我留下你的忤逆根，趁着你的萌芽将出土，我何不早早叫你命归阴，狠狠心肠摔死了你呀，免得我到老来